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是立秋了，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的以及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阴雨天气啊，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尤其是今天夜间的降水比较明显，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早晚高峰的影响加到呢，有点出行呢必须要带上雨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8月7号啊，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工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这个乐队啊，非常的出名啊，伴着这样的乐队的音乐，我们可以开着车、自驾或者以任何的方式游走在我们特别想要去今天分享的一个国家，来自于南半球的当仁不让的网红国家。澳大利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厉害了，他呢有多重的身份，最重要的身份他是在那个国家生活工作10年以上，应该算是当地人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摄影师、资深的旅行策划以及旅游的自媒体达人林涵的，欢迎。 大家好，我是林涵。 林涵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还第二次吧？ 第二次了。 是的，上一次说的是塔斯马尼亚，对不对？这一次呢，我们要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汇集到没有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比如说我们请个年假不容易，拼了几天年假去澳大利亚。拿的我们挣的辛苦的生活费啊，以及我们的工资奖金，去澳大利亚怎么花才玩得值，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命题？那我作为一个就是没有去过，因为我只去过南澳嘛，就是塔斯马尼亚，当然我选择再一次去澳大利亚的话，这样一个主题是非常吸引我的。 对，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在当地工作生活那么多年的，基本就是个当地人了，怎么玩花得值，你有没有一个大的概念在这个上面？ 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去澳大利亚的话， 就是你要去玩当地的， 是啊， 吃当地的 local 的， 对， 嗯。 那么在我们一般说现在讲旅行有六个主题嘛， 啊， 吃住行游购娱， 是。 那么就是说不同的主题，我们都用 local。用本地化这个主题去发现澳大利亚， 了解 真正的去体会啊，当地人怎么吃的，当地人怎么玩的。 那我是这么可以理解，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都是当地的最好玩的地方， 对， 把钱花到最值的地方， 对。 如果您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一趟关于澳大利亚吃喝玩乐娱乐游七啊，您刚说六，我说七点了啊，这七点到底怎么真正玩的很澳大利亚？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这个打引号的当地人林涵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关注张家界的事儿。张家界景区现在做出了天籁之音，2018年黄龙音乐季正式开幕。就在昨天，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的武陵源，以奇峰峻岭、沃野稻田、剧场绿色屋顶为舞台，2018年的黄龙音乐季开幕音乐会正式上演。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袁杰在绝美的山水之间，面对张家界武陵源的3000奇峰，弹奏荡气回肠的《我爱你中国》，还真的是让人无法想象那个当时他激动的感受啊！开启了一次人类音乐史罕见的与大自然的音乐对话。此外呢，在15公里之外的黄龙洞哈利路亚剧场的绿色屋顶、沃野稻田的主演奏区呢，118架钢琴和一个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数百名演员完成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浏阳河、欢乐颂等3首经典名曲的演出。我觉得这个跟大自然在一起，音乐哈，然后又有合唱团的歌声、交响乐团的助兴，这真是大自然最最真实和最最完美的体验了啊。第二条来自于中国马术大赛的事情。中国马术大赛在西宁号特举行了，8月4号到7号由中国马术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锡林郭勒盟行署联合主办，以及新广局、旅发委等主办的叫做18年第七届中国马术大赛，在锡林浩特市的中国马都广场举行。那本次大赛呢，设6个赛事，包括国际马联一星级耐力赛、速度赛、全国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绕筒赛团体和个人赛、北京马协速度赛呢，公开赛、锡林浩特站以及颇具内蒙古风情的蒙古马绕筒、马上实施哈达大赛等非常具有特色的比赛和表演。这个大赛啊，吸引了全中国各地80余家马术俱乐部共400多组人马组合前来参赛，你看就是人马到齐。业内人士表示说呢，草原旅游和体育马术赛事相结合，推动旅游加体育的新玩法，让来锡林浩特旅游的游客在草原玩好的同时，还能享受到精彩的马术视觉盛宴。当然了，为了使本地牧民的这样一个能够更好的进一步感受国际大赛的气氛，激发当地牧民养马爱马的热情，带动牧民的增值收复，也是进一步的提高经济水平。其实每个大赛在一个地区举办的时候，除了这个能团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就是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同时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赛马比赛之一，自2013年第二届到2017年第六届中国马术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了啊。如果各位再去锡林浩特玩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当地牧民因为马术这个大赛带来的生活上和交流上的一些变化。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11:3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第三条来自于安全的提示哈，现在多名中国的游客法国自驾游遭盗窃，使馆发出了安全提示哈。其实在说这条资讯之前，问我们的这个涵涵哈，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安全指数你觉得是几颗星？ 满星级。 满星级的。 满星，就我就是问您满星几颗星？ 五星。 五星的话基本上 4.5 吧。 4.5。 对。 基本上我觉得是治安呢啊、大家不用担忧 哈。对，不用担忧。 因为人太少了， 是吧？对，但是出去玩嘛，不管任何一个国家 啊，安全意识是有， 还是要自己有一个安全意识。 是，对对。提醒大家哈，但如果最近大家去法国的话要注意一下，近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其网站发布了消息说，已接到多起中国游客在法国自驾遭盗窃的情况反馈，而且是盗抢的严重啊，并提醒来自于法国自驾游的注意安全防范，提高警惕，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北青报的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法使馆所发布的安全提醒当中提到的犯罪分子利用风刀偷扎轮胎盗窃并非个案，对中国自驾游的游客在法国多次遭抢盗一事呢，巴黎警察局主管外国游客安全负责人奥利夫表示说，法方高度重视中国游客在法的安全，将继续加大对他们的保护力度。安全提示是说，近日多名中国游客反映在法国租车自驾游期间遭遇犯罪团伙跟踪尾随，犯罪分子呢伺机用锋刃的刀呢偷偷扎破轮胎，然后诱骗游客下车查看，趁机抢走车上的箱包。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醒来法自驾的各位游客，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行车时遇到好心人打引号的哦，好心人啊、提醒车况异常的时候一定要提个醒，自己警觉一下，为什么提醒我停车检查时一定要注意看管好个人的财物。那针对呢中国自驾游的游客在法国多次遭盗抢的情况，近期驻法国领事馆的领事部的主任叫做陆清江参赞的约见了巴黎警察局主管的外国游客的负责人叫做奥利弗，双方就中国游客在法国的安全问题深入了交换了意见。那奥利弗介绍了法国警方为改善安全环境采取的措施，表示法国高度重视中国游客在法的安全，将继续加大对他们的保护力度，建议中国游客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比如避免漏付，谨慎选择酒店，被抢盗之后及时报警等提醒。出去玩安全永远第一位的，但是如果遇到了这个比如说大天气的变化，天灾人祸确实无法预判啊。印尼的强震造成了8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现在呢印尼强震的旅社可协助办理退改签啊。记者今天在各大旅社了解到呢，此次地震发生在应该叫做龙目岛，距离印尼西部和南部等主要景点的有一定距离，目前我国游客暂未出现伤亡的情况，而对于希望退订近期印尼相关旅游产品的游客，旅行企业将尽全力配合。那来自中国驻巴厘岛首府登巴萨总领馆的报告说，地震还造成印尼龙目岛部分地区及其西北部的吉利特拉旺岸岛以及部分地方停电的现象，而且呢吉利特拉旺岸岛和及其邻近的吉利艾尔岛和吉利美诺岛的三岛系列的印尼旅游胜地呢，据了解约有千余名的当地游客居民受困，包括中国游客40余位，而且驻登巴萨的总领馆彻夜值守，已联系上大部分的被困中国游客，目前看情况是暂无中国游客伤亡的报告，被困游客均安全，印尼官方正在派搜救船陆续前往上述三岛撤离受困的人员，已经有部分人员平安登船撤离了龙目岛，预计今天呢将全部安全的撤离。我们说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啊，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而且不要慌了，一定会有相关的部门做出最及时的救援措施。北京时间来到11:43的4:19，在我们的资讯播报完毕之后，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林涵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a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北京的天气呢，终于在闷热的天气当中转到了有点小雨的还算舒服的天气当中啊！希望各位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以一个非常闲适的心情，听听我们这期关于澳大利亚全面的介绍。在介绍之前，我们先看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哈。听众李宁啊，李宁是不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李宁呢？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很像。他说，坐落在澳大利亚的亚野外旅店设计，内外景色呼应，远离城市喧嚣，转两天感觉能被治愈，这就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还有董色说，我以为澳大利亚和我们差八个时区呢，刚看了眼世界时钟，悉尼竟然只早我们两个小时，但是应该分夏天和冬天吧，是 对我们如果是夏令时的话、再加一个小时 对吧， 但是也就两三个小时，甚至像西澳都是没有时差， 几乎可以忽略 对吧， 就大家两三个小时早睡，两三个小时晚睡，两三个小时，在城市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算是尝试啊，对不对？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是资深的旅行师、摄影师、旅行策划师，还有自媒体，我们的林涵，欢迎欢迎啊！今天我们刚刚在主题当中已经曝光了啊，我们要说怎么玩澳大利亚才能把我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钱财花到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地方。 对 对， 其实我们会说，作为一个没有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如果遇到你，这真是抓了一个活宝一样的感觉，这什么事儿都在问你，那肯定是的，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有些朋友什么问题都要问你的那种情况？ 那肯定的。 你会觉得有点烦吗？你会觉得 其实还好， 还好吧？ 对，因为我们做旅行策划，就要回答、 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问一下啊，在你的比如说策划师的生涯当中，你遇到最奇葩的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深刻的有吗？ 其实有遇到、就是包括就是说我飞到澳大利亚是不是要飞20多个小时、 关于行程的担忧， 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在哪儿、 对，就是很基础的问题。 对， 但是作为旅行策划师呢，我们有不同的旅行的这个阶段要好好的回答哈。 对，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比如问的时候最关心的？ 其实所有的人啊，不管说是各个 旅行阶段的朋友， 他其实都会关心，就像我们今天说，我钱花哪儿， 对， 我该花多少钱， 我怎么花钱。 对， 就比如说我去一趟澳大利亚，不管是几天的行程，我拿多少钱合适，我把这些花到哪儿，那就是从我们的吃住行游购娱来说的哈。 对对对， 我觉得呢，大家可以从各个的 APP 等了解澳大利亚各种网红的景点、各种的机票的行程、转乘、甚至于包车、行车、租车的一些具体的攻略。今天我们要听听林涵当中第一点关于吃在本地澳大利亚的吃。我去过南澳塔斯马尼亚，它的薯条和炸鱼我个人认为非常好吃，真的是好吃，而且粗薯条鱼排非常的宽大，就是但是当了那么多澳大利亚的城市，我觉得有必要推荐一下非常当地的东西，把钱花到最好吃的部分。 对，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那必须的。 对对，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出去吃好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感受过。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你说澳大利亚没有、其实澳大利亚说真话它没有特别特别澳洲的食物、 澳大利亚， 但是呢它其实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没有自己独特的食物，但是我所有国家的食物都有啊， 全都有。 对，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 是 就是你在那儿中餐日餐什么都能吃到、那么呢澳洲，但是它还是一个欧美体系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它主要还是以西餐为主、 西餐为主。 但是它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去意大利吃意大利菜、去法国吃法国菜、但是澳大利亚呢你可以吃到说，诶，我这法餐中我融入了日餐的元素，我这日餐中我融入了中餐的元素， 融合了。 对，我这意大利菜里面我融入了不知道哪儿的元素。因为澳洲其实它的这个美食尤其是厨师呢，在当地像有点像那种网红明星的存在 啊，他们就是、 对、 哦、 就是今天我上个电视啊，明天做个讲座啊，对 啊， 对，特别喜欢走穴、 嗯、 然后呢他们也就是因为哎我是网红了嘛、所以说我在我的餐厅肯定要有一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就要炫技。我怎么炫技呢？哎，我今天去了一趟法国，哎，我学了点东西 来 放到我的这个带回来，带到我这个餐厅 活学活用的感觉。 像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餐厅叫 Atlas Dining， 是在哪个城市呢？ 是在墨尔本。 墨尔本啊、 对，然后它这个 Atlas 是什么？就是地图册的意思。 Atlas 它这个 厨师特别好玩，他的餐厅每三个月要换一次菜系。 哦，菜系 不是换菜单，因为换菜单其实特别正常嘛，因为你不同的季节， 对对对对， 这个供应商不一样，他是完全换一个菜系。今年年初的时候是秘鲁菜，然后现在是法餐，然后法餐下面呢，因为我这最近都没有去， 没有回去啊， 然后我不知道它下面是什么，但是它一般就是像秘鲁菜的时候，它就预告啊，下一个阶段是法餐，再下一个阶段不知道了，因为这个有可能又要出去旅行了，还不知道去哪儿。 哦，他是那种边走 边 学， 边走边学， 然 后出去一段时间再回来，然后就特别去推荐去尝试一下，因为真的这种餐厅不是说我这次来尝过一次。 多元文化的碰撞，对， 你一年去尝三次，你尝的菜系是整个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会觉得，从这个餐馆的饮食文化以及它的策划能力和操作形成的这样的感受当中，其实我们中国很多的菜馆也是在不停的换那个，比如说菜单，但是这个菜系没怎么换过。 对， 你看，要么就是鲁菜，一直就是鲁菜，要么就粤菜、淮扬菜，对不对？您要是如果，其实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我觉得有点风险大。 对对对， 如果你换失败了呢，对不对？ 就不知道。 对，你说你这秘鲁菜还不错，一下换到法餐的时候，好些挑剔的法国客人来到这边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多元素的融合是特别可以借鉴的哈。 对， 是不是这样的餐厅在墨尔本这个城市或者澳大利亚其他城市都会有这么结合？ 其实非常多， 非 常 多。对 哦，那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吃一顿饭的话，它是有那个差价的。比如说我们有老百姓出去玩嘛，你说就是每天的中餐和晚餐哪一顿吃的比较在意一点？就比如说我们把你说我中午玩我中午就凑合一顿吧，要么我们中午吃的好一点，晚上凑合一顿吧，哪个饭菜比较重视？ 相对来说其实肯定是 晚 餐。 哦， 晚 饭。 对，因为晚餐呢，我们说 dinner 嘛，本身就是比较重要的一道菜， 晚餐。 对，中餐呢，很多时候不管是当地人也好，就是还是出去旅行也好，中餐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 哦， 对，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我一天饿了一天，最后到晚上再吃，那我白天肯定不行。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把早餐吃好？那么澳大利亚呢，就是说，比如说，它的这个咖啡店 比较有 名的， 很多很多， 对，像墨尔本、悉尼都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店。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可以不去订你酒店的早餐。 哦，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酒店 早餐 说是包的，但是其实也是费用加进去了。 哦， 你可以选择不包。 对，那个费用就减掉了。 对对对，对，尤其是自助行的时候，或者说找定制的话，那你跟这个定制公司说，你能不能帮我就不加早餐，那这一天一晚上多少钱。然后呢，我自己出去散散步，早上这个太阳刚升起来，然后我在这个街边的咖啡店吃个早餐特别开心。尤其像墨尔本这种，它是世界几大咖啡之都之一嘛，它的这个咖啡烘焙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到了当地之后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墨尔本的咖啡文化。那么如何体验它咖啡文化，那就是你在咖啡店里面吃一顿早餐，喝一喝它的咖啡， 就在里边吃，或者坐在它的咖啡馆的旁边感受一下哈。其实这个提醒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住酒店的时候呢，因为怕麻烦，有些朋友怕麻烦， 对， 我醒了直接到第一层我就早上吃饭去了。如果真的是您的有这样一个感受，可以步行几十米蹦邂逅一家当地的咖啡馆。 对，而且尤其是这些咖啡店基本上都在很多都在市区， 很近。 对，然后你就是因为你酒店也在市区嘛，你出来正好说在早上感受一下这个城市 刚开始的样子。 对 啊，一般早餐是咖啡啊、面包啊，然后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丰富多彩， 沙拉呀，然后包括他们比如说做的这种蛋饼啊、三文鱼啊，其实真的你在当地的这个咖啡店能吃出层出不穷的东西， 太棒了！ 跟中餐一样呀，像我们中餐也不止说 对对对 什么饺子啊、饺子 包油条、饼干，对对对， 它很多很多种。西餐其实也是。 是的，是的。哎，周头你怎么了？哎，俺问一个问题啊，俺就想问，如果我这个老年人去了这澳大利亚，我没有订酒店的早餐，我想出去走走，想吃中国味的早餐，有没有可以遇到的这个地方？ 也有，也有， 也都可以有中国早餐可以吃， 但是就是不是那么多，但是真的有，因为就我刚才说嘛，澳洲的厨师就用一句话来就是总结，他们就特别喜欢炫技。 哦，炫耀。 他觉得说，哎，改天他真的就是到了中国去看一下，觉得哎，我可以把这个稀饭粥或者拉面，我可以放在这个咖啡店里面，真的有的。 拉面放在咖啡店里面， 对对对，早上吃一碗面， 是是是，非常舒适哈。就是如果融入当地呢，吃好了，这是第一要务。当然， 住在哪里也很重要。澳大利亚那么多住宿的风格和城市，有酒店，有连锁的，有主题的，有民宿，还有帐篷，还有木屋，你觉得在住宿上怎么花在最好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出去玩呢，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要住得好，那我住得好就住五星级酒店。 同学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我住五星级酒店，我对别五星级酒店我也不了解。那么 就只 是希尔顿啊， 只住一种品牌的 喜来登啊，就我一定要听过这个名字。 对。 但其实说实话，澳洲在五星级这种连锁酒店上反而不是它的强项。有一些我们觉得耳熟能详的五星级酒店，在澳洲根本就没有这个品牌。 哦。 那澳洲他住的其实也不差，住的非常的好。他的很多就是我当地的特色酒店，就是在这个景区的，要比如说我住在森林公园里， 森林公园里头 啊，或者说我这是一个艺术酒店，或者说我住在展览馆里面，就各种各样。你到当地之后会看到这种主题酒店，其实它价格也是相对来说算价格不菲，但是你花同样的价格，比如说我住希尔顿，真的 你在哪里都可以， 你在上海、北京 都可以 住希尔顿，不都是一样的吗？ 对对对， 但你在当地其实就不一样。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就会觉得，林汉来说一趟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就是觉得啊，是不是那些主题的酒店啊，你设计的酒店呢、啊，服务啊设施没有我们想象像那些有我们的耳熟能详酒店好？ 对， 你体验一回就知道，其实没有问题，完全很好。 比如像你去了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在霍巴特港，它海码头旁边呢有一个叫亨利琼斯艺术酒店，它是相当于是应该是澳洲最早的一个艺术酒店。它就是一个亨利琼斯这个人，这是一个商人，然后他生前呢特别喜欢去收集那些当地的艺术品还有画作。然后现在呢你就是去那个酒店里面，就是这些画全部是挂在走廊里面的。 哇， 有些甚至其实也没有那么贵，比如说折合成人民币有可能一两万吧。对于一个艺术品来讲，你是完全可以买走的， 是的， 这个是很不常见。你去一个博物馆，你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东西给买走。而且他这个酒店呢，还正好是，因为这个亨利琼斯这个人，他以前呢是白手起家，然后做果酱这些的，他也是应该是塔州唯一一个受到英国这个封爵的一个商人。然后他去世之后呢，他这个果酱厂呢就被改造成了这个酒店。 当然这个果酱厂改造成的这个酒店是什么样的，入之后是什么体验，我们稍稍休息，因为时间有个小隔断哈，下面还有更多相当本地的关于住行游购以及住的林涵的精彩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李浩1073，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我们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 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呢，清明两天多降雨的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防雨防雷。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Broke down, thought I would drown. Hoped I'd be found before I hit the ground. Some days I think I'm out of my eye. Hey. 我们老说出去一趟不容易啊，把钱花在刀刃上。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有一个在当地特别熟的朋友给你介绍着，给你引导着，这是件多么幸福开心的事儿。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林涵，他带着我们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游走澳大利亚。欢迎林涵。 大家好。 林涵呢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也非常熟悉了啊。刚刚说到果酱主题的酒店，我个人还觉得想，这果酱主题的酒店是什么样的风格？是到处摆着果酱，还是那种味道香香的房间？是什么样的风格？那个酒店？ 它其实跟果酱没什么 关系，没 关系 了。 它是这个商人，他是白手起家，他最早是在这个果酱厂做小工。 哦。 然后呢，后来他把这个厂买下来，这个厂现在就是说是一个老建筑。然后呢，他以前是一个工厂，然后现在里面被做成了酒店。 嗯。 然后。每一个房间呢，其实设施各方面都是很齐备的， 啊， 也没有说好像很破破烂烂， 没有。哦， 但是呢，它的外墙完全没有改变，所以说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你的床、 工厂风、 沙发、浴室这些都是很现代。但是呢，你的窗户跟外墙呢，你是可以触碰到那个 斑驳的墙皮， 非常斑驳的墙壁，还有它的房梁，就是完全就是很老的这种房子， 很冲撞的感觉， 然后你去。感受，对，就是你不是说我去参观一个古建筑，而是你早上醒来，哎，你就身在古建筑之中，对，但是它不影响你的体验。 是的，是的，这种冲突很多人喜欢，特别是那喜欢先锋艺术和旧工厂风的年轻人， 对 不对哈？进去住一住哈，其实很多澳大利亚这样的酒店，大家可以尽情的选择，也就大大让我们改变了对酒店品牌的认知。多住一些当地 local 的酒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啊！同样花钱，为什么不住一个不同的感受呢？说到行，有的人说澳大利亚自驾爽吗？很多人说可以去自驾，但是林涵今天有不同的观点，对吗？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澳大利亚很长时间，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别的地方，如果说 会自驾吗？ 有的时候会自驾，但如果比如说人多，或者说我这次出去玩的体量比较大的话，我都倾向于包车， 就是不开车，坐着 不开车，因为自驾是这个样，就是说，因为在中国很多人自驾，然后我们觉得自驾特别开心， 是啊， 我从北京开到广州去， 没错。 但是澳洲呢，它有一个不一样，就澳洲它的面积其实是比中国小一点，但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大的，你在中国自驾跟在澳洲自驾的距离感是一样的，但是澳洲的城市特别少。 澳大利亚。 对。 嗯。 所以说不是说好像比如说我从上海开到广州、uh-huh. 中间我开到各个城镇， 我 想停就停，各方面、uh-huh. 对，但是你要在澳大利亚的话我哪怕是从墨尔本开到悉尼，中间很多地方都是荒的。 了解。 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很容易会疲劳驾驶， 累的， 对、特别累、 哦、 很多时候我觉得说啊，我自驾、特开心，我开两个小时开心，你开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你不一定开心。 对对对对 对 对， 或者说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去品酒， 嗯， 你就得有一个冤大头你不喝。 对，没错。 如果说你又是长途驾驶，你要换人开，那就两个人不喝，其实挺累的。 对 对， 不尽兴，不尽兴。 而且澳大利亚跟我们的这个最关键就是整个它的方向是反的 啊、对， 那么方向是反的话，不是说很简单的。我原来在左边开，我现在换到右边了、我原来在右边开，我换到左边就可以了。它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的环岛 都是反向思维， 环岛的这个顺时针、逆时针啊，你的让行啊、路权全部要反过来。 对， 那么这个东西不是说给你考试，你说我到了路口了，我可以想个一分钟，不行。 对， 所以说。真正的还是要有当地的司机啊，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私导啊，讲中文呢，带你去，这特别的方便。 开车的时候还不空洞，他可以说点坏话，聊聊天什么的， 就是、聊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对对对对， 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林涵是告诉我们，如果您呢不是一个自驾的高手，不能那个就是想玩的特别尽兴的话，就没有什么心事，包个车。一样可以玩，对不 对？ 对 对， 这是关于行的问题。游呢，是我们旅游当中最重要的旅游嘛，旅行嘛。这个游说深度漫步当地景区、本地街道，真的好多朋友就是，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打卡，哈，一张照片。好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待一个半小时啊，然后12:35这儿集合，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千万不要迟到。大家都经历过这个瞬间，我都经历过， 对对对， 跟团游嘛，对不对？那如何深度的漫步当地的景区？ 深度漫步呢有两点我可以说一下。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早上吃早餐， 早餐的事儿。 其实澳大利亚它有一个好处，它的城市都不大。 对。 它是很多时候市中心就那么一点儿，然后周围全都是这个住宅区。 对， 对， 对。 那不像我们，就我们整个城市跟住宅是在一起的，我不可能让你今天从双井漫步到西单去，我不可能让你干什么事。 对对，不太一样，对对对。 对，它城市很小，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给自己一天两天时间，你就在城市里面转，而且现在很多的地方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比如说像墨尔本，它现在从2015年开始啊，就已经三年了，它的市区的这个电车已经免费了， 绿色的那个吗？ 对对，非常不光是绿色，整个市区范围内都是免 费 的，对，就是特别方便。那么自己走一走，转一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种跟团游完全不可能发现的一些小店啊，一些。这种小的私人博物馆啊，私人艺术馆啊，或者说你在这儿有一个小餐馆，你可以进去吃点东西啊，喝点咖啡啊之类的。 你刚才说那个电车真的全免费了？ 整个市区范围它会画出来，就是说我的这个市区范围的免费的这个区域， 它会告诉你吗？就这个车的， 对，它会提示，就是如果你快要到这个免费区域的边缘了，它会提示。 免费区的边缘？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任何线路、任何地点都免费。 它在市中心免费。 啊， 但基本上我说漫步呢，就是 够了， 市中心漫步。 对啊， 对， 什么植物园啊，什么 商业区，对， 哦。 而且还有个好消息，就是说现在这个政府在考虑扩大这个免费 的区域， 对，再往外扩， 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了嘛，你说我就我走到你这个路口，下一站我就要开始付费，那我就不去了。那这样其实不太好。 哦，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还在考虑，但是现在还没有。不过这个市中心已经是全部免费了。 我在墨尔本也短暂的待过几个小时哈，街道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那个电车也非常的感同身受哈，哇，非常漂亮。说到那个本地的街道，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城市当中，街道是有区别，比如说。说 有的时候是北京胡同多，那么就是到了山西西安城墙门楼多，那他们有不同的感觉吗？ 我拿墨尔本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墨尔本它的小巷特别多。 小巷子， 对，它的小巷呢是最早最早在墨尔本刚刚被建立起来之后，它是作为一些比如说 功能性的吗？ 马车、 哦、 或者说一些那种， 对，这是马路， 就是 马车， 真的是 马路，马路。 然后有一些是那种我这个店的后面需要什么垃圾车啊，或者说去运东西，或者说这个厨房的那个 后厨走的小巷， 对对、 哦。 然后这些地方被废掉了之后呢，嗯。它就其实失去了原来的功能性了， 嗯， 但是呢，两边就多了很多的小店，然后你走起来就特别有意思， 就全火起来，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很小的一条巷子，但是两边呢都有店，然后呢大家就坐在路边在吃东西啊， 有没有 咖啡？ 就比如说名字呀，就小巷的名集合群，比如说南锣鼓巷这种类似的有吗？ 啊，有有 有、啊， 包括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叫霍希尔亮霍希尔小巷，那个 小巷 就是被他的这个涂鸦 啊闻名 的，对， 他在墨尔本， 在墨尔本 霍希尔小巷， 对， 哦哈， 这个小巷呢还有意思，就是说很多地方呢其实涂鸦不是非常文明的现象， 对对对， 但是在那条小巷呢是政府专门允许去他们去涂鸦，而且每一年政府会把旧的涂鸦清一次，然后邀请当地的这些涂鸦大师，是真的大师， 太棒了， 去重新画新的涂鸦。 那很多朋友如果在这边拍一个照片啊，溜达溜达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每年更新， 每一年会更新一次。 哎呦，发现啊，就你是我们在私下聊天说澳大利亚办事效率啊不是很高，人很慢哈、啊、对吧，但是他们在这些比如说你看那个厨师每个季度换个菜系，哎，人家涂鸦墙每年换一墙，我觉得这个还是别有用心的哈，啊，你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对不对？我们节奏很快，对不对？我们在细节上忽略了一点点，就是那个涂鸦墙，比如说三里屯各种外立墙都刷成涂鸦，那是什么风格？ 对, 对, 对不对？哇，那这是好好的借鉴啊！刚刚说游，其实游呢，每个人游览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建议呢，也是跟着团先走一遍。看，第二次再深入的走街串巷是非常棒的一个完美体验哈。说到当地，我们带着钱去了，是我们的酒店、机票、行程、景点钱全付了，还是要有购买东西的这样一个要求。 要求肯定要买点东西。 我的感觉就是，去之前我不买，什么网络现在什么都有 ，TV 上什么都有都有啊。但你还就是觉得在当地买有一个当地的氛围。 对对 对，澳大利亚买 东西呢，就是说当然很多人会到当地就觉得很排斥买东西， 有的是这样的，对，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给客人定制行程、哦、我们都会不给他安排买东西， 对对，全程无购物， 对，如果说你真的要买那我带你去、 啊、 但是我们这次今天说的这个买东西呢不是说带你去什么 购物店啊、 购物店 什么、哦、 什么奢侈品店啊或者免税店， 嗯， 我们说的是你在当地能买一些当地的东西，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当地嘛， 最 local。 那么在澳大利亚有一些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逛当地的、嗯、当地人的集市。 集市， 因为很多时候说我像去一个国家，我要像当地人一样生活，那么集市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嗯、是反映 在墨尔本、悉尼啊、佩斯、霍巴特，其实每一个大的城市都有自己的集市。 霍巴特我去过， 就是萨拉曼卡集市、哦， 对对 对, 对, 对， 非常好的。 霍巴特那个塔斯马尼亚最大的， 是的， 在这些集市上面，你能买到两种东西。第一种呢，就是纪念品、 哦、 你真的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要有一些当地的纪念品、 啊、留个 想念，或者说一些礼品回去可以送人、 嗯、 会放在那儿的，那么你与其去这个纪念品商店去买一个、 哦、大家都能买得到的， 都能买得到的，或者说什么泰国制造的呀、嗯、中国制造 对对对，有有有， 当地让当地的艺术家和当地的手工艺人用当地的材料做出当地文化特色的一个艺术品就很有意思 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建议的， 对，而且很多东西呢因为它是当地手工艺人自己做的，我们可以说这世界上仅有一件， 当然了，独一无二的吧，因为当时的情绪、当时的手感、当时的刻画和那个功力是都不一样的嘛。嗯、 像我们那边有一些他们自己去做的杯子啊，或者陶器，真的就是 虽然都是看起来是一样的杯子，但是每一样东西它其实因为手工做，它没有办法一模一样，这很有纪念意义。 是的，是的，当地的艺术品的这样一个采集哈，集市。你在澳大利亚这个城市，比如说城市的那个功能性不一样，职能性不一样， 对， 它的节奏也不一样。一般其实是周一到周五还是周末出现的比较多呢？ 我们一般说的都是周末集市， 啊，就是周末集市， 就是说周末集市呢，很显然星期六、星期天，但有一些集市呢是比如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哦，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是星期四。 就 星期六 哦， 两天， 对， 就是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 有没有 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它的时间不一样。 你刚才说墨尔本也有啊，塔斯马尼亚也有哈，就是墨尔本这个地方有集市的名字吗？就是有 墨尔本的集市呢，比如说像这个艺术中心旁边的，在市区的有一个集市，然后在它有一个很波西米亚风情的一个区， 波西米亚， 对对，就是那边都是什么街头艺人啊， 跳舞唱歌， 当地的艺术家啊，或者说什么吉普赛人住在那里 啊， 那边呢有一个叫玫瑰街啊艺术家集市， 好棒， 是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上午，而且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集市呢，因为我们一般说集市赶集赶集都是早上， 是的， 所以说集市一般都是。早上到下午，下午有可能三点钟大家开始收摊了，就时间要稍微的调，就是你要注意这个时间，不能说我五点钟再去看一下， 没错， 对， 了解了，但不是夜市啊，是集市， 对， 对不对？ 有一些是夜 夜市， 比如说像在达尔文就有一个叫日落集市，那个就是晚上，它是等快，它反而是四点多钟的时候开始摆摊， 摆摊 的，然后一直摆到暮色降临 啊，日色集市。 日落 集市 叫明迪尔海滩日落集市， 非常有， 可以在，就是它其实就在海边上 啊， 你可以先在那边看日落，然后看太阳沉入大海，然后呢再去逛集市，特别有意思。 这个生活是完美的一天的结束，我觉得开非常好啊。早上呢赶集，下午三点之后呢去吃个饭，然后看日落，然后再来夜市走一走，我觉得这是个完美的行程哈。而且就是购物的环节一定要。当地的风情啊，不是大家一拿出来，哎，你看那哦，咱们仨拿都是一样的，那没意思了，对吧？ 对，而且就是当地呢，因为说集市嘛，它除了给这个游客提供他买纪念品的地方，很多当地人也会去买。那我当地人说，我去肯定不可能买纪念品的嘛，当地人就会买一些家里面的小装饰品啊，或者说是一些食物 摆件。 其实很多时候去这些当地市场去买一些可以带回国的食品，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当地的蜂蜜啊， 对 啊，当地的一些糖啊， 是的，是的， 包括一些当地的、就是、 化妆品， 化妆品其实也有，包括有一些是那种护肤品， 对， 就是、 绵羊油 是用当地的这种原材料去做的， 问一下 特别纯天然。 问一下林涵，就是绵羊油分不同的级别，有的是擦领子、擦皮鞋的，对不对？ 没有擦皮鞋， 没有啊，就是用在皮革上的那种，就光亮油、 那个。那个其实不是绵羊油， 哦，也不是绵羊油，哦，了解了解。 其实绵羊油 是 很多的这个免税店都有的，对、 哦 okay ， 也不是太贵。 了解了。 我说的那种呢，就是说有一些是他们就是自己家做的。 嗯、 我们有时候在国内又觉得说，哎呀，这个是这种家庭小作坊、不能买，但是。在澳大利亚反而不是这样，就是他们觉得我这个是家里面做，我特别自豪，就是几十年传承这个配方都没有变，大家都来买。 很好，对，这个是购物的环节，还有大概五分钟啊，我们说娱乐的这个项目哈，特色娱乐项目在澳大利亚有非常多，比如说 safari 体验啊、越野啊，或者说打猎、爬山啊、户外啊都会有。 对，其实澳大利亚呢，它真正就是特长的反而是体验项目，而不是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这种大巴团观光。那么我们在昆士兰州，比如说大堡礁嘛，大堡礁你可以坐直升机去俯瞰大堡礁， 嗯，对， 或者说呢你去潜水， 嗯， 是真的就是背氧气瓶的去潜水，然后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心啊，这个澳大利亚的心脏乌鲁鲁那个巨石、你可以去早上去骑这个骆驼看日出， 骑骆驼看日出， 对，包括还有那个我们叫寂静之声、以及现在这个原野星光的晚宴呢，是在这个星空下， 听上去好棒啊！ 对， 寂静之声，原寂静之声，这个地方也在哪里？ 他在这个乌鲁鲁， 乌鲁鲁，乌鲁鲁， 对对、就他是为什么叫寂静之声？就是他有原住民在那边表演，他那个底格里杜馆、然后呢，大家围坐在一起去吃这个晚餐，对， 哎，就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我们觉得好朋友团聚一般都是非常喧哗热闹的哈， 进入家庭之后，大家就开始放声高歌着。这个地方是不是得保持一个安静的用餐环境呢？还是无所谓？ 其实还好，其实因为非常的空旷，所以说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吵。 桌子也不是很多吧？还是 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的， 啊、 这个叫寂静之声，就是它是一个大圆桌， 圆桌， 然后这样大圆桌呢，有可能有六七桌这样，还可以容纳比较多的这个游客。还有一种呢，更高一点、更高级一点，就是那种小方桌，有可能你 两个人、 三个人一桌。这个呢，它的名字呢叫 Taliviru， 这是一个我就没办法翻译的，它是一个土著语。 土著语。 这个呢，就是你是用西餐了，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寂静之声呢是自助餐， 自助餐， 然后呢这个是就是西餐了，四道式的西餐，还有人在这边给点上蜡烛啊，倒红酒这样，这就更加安静一些，更加浪漫一些。 对对对，适合恋人和非常亲密的朋友。 对对。然后你要再到了西澳的话呢，你可以出海抓龙虾。 对了， 对，在佩斯可以出海抓龙虾，而且这个真的抓龙虾超容易。我们这次去 容易吗？ 对，就是他是把一个小船开出去，因为他是有这个执照的，然后开出去之后，他拿一个木箱子，木箱子呢，他是特别设计过，让龙虾爬进去的时候他爬不出来，然后呢就往这个海里面一扔，然后等个五分钟嘛。 龙虾 拖，对， 里边肯定放东西。龙虾为什么要进去？ 对，它会放一些这种像鸡肉啊什么东西，就吸引这个龙虾，它闻着这个味道会进来。 我就觉得哈，就是龙虾是有团体是有智慧的哈，老开这箱子下来，老放东西还往里爬是吗？ 就吃货嘛，没有办法， 没办法。大龙虾对不对？澳大利亚大龙虾，捕上来之后自己就在船上坐了，还是 他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去做？然后同时呢，除了 佩斯是有这个体验项目， 有这个体验项目，对， 大概多长时间出海？ 一个多小时。 就开到这个地方捕龙虾，再回来。 捕龙虾其实就在近海，在海湾，你就可以看到岸上的这个别墅什么的。然后他再开回到这个内河港里面，然后把这个龙虾烧烤啊做好，让大家在船上吃。 龙虾烧烤， 对。 我们每次说到旅行啊，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娱乐体验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终于在当地了解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澳大利亚之后呢，我要玩当地人玩的项目。那很多当地的朋友也会去西澳大利亚的这个珀斯去捕龙虾， 对， 也会去乌鲁鲁岩去看个日落，吃个寂静之声，我们听个跟大自然碰撞的声音，对吧？其实我们放开身心去感受大自然的话，感受当地风土人情，我个人感觉七天啊十天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够， 一次远远不够， 一次远远不够。 对，你如果真的是对这个地方有眷顾，喜欢这个地方，至少五次你才能刚刚完成林涵这一段精彩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真的去住在一个街道里头，住在那个斑驳的这个墙壁里边，说现代建筑的酒店当中，可以体会到夜市和集市的感受。 对，因为就是澳大利亚它其实我们说跟中国的这个地理面积其实差不多大， 人太少了。 你不会说我玩中国我花十天，我上海、北京、广州、云南、甘肃，我全部玩下来，不太可能。 不可能。 那澳大利亚其实也一样，把它分成不同的主题。 对对。 哎，我海岸主题我玩一次，然后我内陆什么沙漠主题我玩一次，然后这一次呢，我专门去是吃的。 这三次了。 对，然后我这一次呢，有可能专门去呢是探险的。 四次了。 这个热气球啊， 对对对， 直升机啊，跳伞啊，都体验一下。 你看，如果只有五天到十天年假的朋友，四年过去了，是不是？四年过去了，大学毕业了，对吧？ 当然说，就是像这种刚才说这么多的体验，其实包括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挺眼花缭乱的。 是的，是的。 那么，如何去安排自己的这个行程？最好的呢，还是找当地的这个私人定制去好好去安排一下。 是的，希望各位找到最专属的适合你的旅行方式哈。谢谢我们的林涵，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伴着这个歌声我们要走进下一档节目，也希望呢各位回我们刚刚分享的关于澳大利亚怎么把钱花到刀刃上的林涵的精彩分享。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喜鹊，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的鸟类，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象征着喜事临头。因为古人认定喜鹊一年到头，不管是鸣还是唱，不管是喜还是悲，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枝头，不管是年幼还是衰朽，不管是临死还是新生，发出的声音始终都是一个调，一种音。而儒家眼中的圣贤君子，就是要表现得像喜鹊那样恒长、稳定、明确、坚毅，始终如一。所以儒家经常要求人们向喜鹊学习，把喜鹊当成圣贤的某种模板。 喜鹊的叫声也象征着美好的寓意，意为喜事到家，喜事到家。所以喜鹊在中国民间是吉祥的象征。 和喜鹊有关的最优美的传说还是鹊桥相会，因为这个传说，银河也被称为鹊桥，而中国的情人节也被定在了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织女渡银河与牛郎相会，喜鹊贡献出羽毛和身体，填河成桥。 我们喜鹊是鸟纲鸦科的一种鸟类，共有十个亚种，体长40到50厘米，雌雄羽色相似，头、颈到尾部都是黑色，并自前往后分别呈现紫色、蓝绿色、绿色等光泽，双翅黑色，而在翼间有一大型白斑。我们全年大多成对生活，在旷野和田间觅食，繁殖期捕食昆虫、蛙等小型动物，也盗食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同时还吃瓜果、谷物、植物种子等。我们喜鹊家族栖息多样，喜欢出没于人类活动地区。如果您常去大兴魏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就能看到我们的身影。 作为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举办地，世界月季主题园拥有10多个特色主题园区，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等15个国家的400多个月季品种。我们喜鹊家族每天徜徉在这样的花园里，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前不久在丹麦举行的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位于大兴魏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获得了世界月季名园的称号。这是继深圳市人民公园、常州紫荆公园、北京植物园月季园后，中国第4个获得这项殊荣的公园。 世界月季名园称号是在每3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月季大会上由世界月季联合组织评选产生的，是当今全球范围对月季园进行表彰的最高奖项，代表着月季栽培展示和品种收集的最高水平。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68个公园获此殊荣。要想看到最美丽的月季，想要看到最全的月季品种，就来大兴魏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吧，和我们喜鹊家族一起欣赏月季的美丽和芳香。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